安宗发现老太婆的脸上出现了皲裂的痕迹，但是没有血流出来，而是从裂口里渗出了许多黑水，恶心的要命。但是慢慢的感觉她的脸开始起了变化，原本已经扭曲腐烂的脸渐渐的被抚平，黑水变成了透明，最后干脆不流了。过了不到半小时，老太婆的脸就不再是前面那种吓死鬼的烂脸了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人脸。如果说白月玲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人，那么这老太婆现在的样子就在白月玲的基础上再加六成的美丽，只是她的脸苍白如雪，一点活人的气息也没有。六子看着那张脸，连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，原本丑得惊天动地，现在居然美得如梦似幻。恢复容貌后的孟姬看着他们，声音也不似之前老妪的阴冷，而是那种非常柔和的声音，那声音不是通过她的嘴巴发出来的，感觉更像是从她腹中发出来的。她始终没有张开过嘴巴，安宗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他的表情依然十分冷淡，他冷冷地说： 看够了没？ 孟姬看着他们傻乎乎地点了点头，冷笑了一声说： 哼，那么各位休整够了的话，我们得继续赶路。总之，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河伯正殿。放心，你们要的谜底都在那里，到时候你们两位的纠葛也就到头了。也许是永别，也许不是。总之，我们上路吧。 安宗终于从震撼中回过神来，眼前这位美则美矣，但依然是那么讨人厌的死老太婆。三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不再多言，起身就准备继续跟着他走。现在有了这个重量级的向导，至少不用担心找不到河伯正殿了。他带他们走出那间密室，他们先做了一个简单的火把，谁都不确定敖音还在不在外面。孟姬把手按在了玉珏上说： 敖音原本并没有自己的思维能力，但是他吸收的人脑越多，智商也就越高。一开始他只是吸收了牛角的脑髓，而现在他还算上了曹阳的，也就是说他的智商至少有了曹阳一样。而吸收的脑髓越多，他就会变得越疯狂。你们都要小心，奥英极其擅长偷袭和伪装，不要被不必要的声音所吸引。 孟姬转动了石门，门一点点地移开了，外面并没有奥英的身影，但是他那浓重的血气却充斥在空气里。虽然他的舌头是被白蚁砍断了，但是他那犹如钢刀一样的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安宗和白蚁都吃过这怪物的苦头，深知被这东西抓一下绝对是皮开肉绽。孟姬看了看他们，然后用手指了指外面，眼神里的意思就是： 难道要我一个老太婆去替你们打先锋吗？ 安宗眨巴了一下眼睛，白衣伤得太重，六子绝对不肯出头，只有他硬着头皮往前冲。孟姬塞给他一根火把说： 小伙子真是懂道理，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，现在我依然那么认为。 安宗朝他假笑了一下，心里骂着他所有的祖宗和后代，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死都不会走那条小路，就算他掉茅坑，他也不会多看他一眼。但是现在没有办法，白毅一只手挡住了他说： 我先出去，你们跟着我。 我先，你这样再挨一下估计就得歇菜了。放心，我手里有火，他伤不到我，而且我手里还有这个。 说完他拿出牛角的嘎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他这才勉强点了点头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当他踏出石门的一刹那，四周又恢复之前那种危机四伏的感觉，步行的节奏被不安定的危险拖得很慢很慢。他往外走了三步，依然没有看到敖英，终于松了口气，招了招手让他们跟上来。 其实这里就是通往正殿的正门入口， 所以这里的通道被称为龙族道。在前面有一个被称为阴龙盘的祭坛，我们先要到那里去。 为什么不直接去正殿呢？我们在这里多耽搁一秒，就多一层危险。 我不是为了你们，我有我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们一定得跟着我走，否则你们也不知道河伯正殿在哪里，包括你的白丽也不可能进入。 说完推了安宗一把，让他继续带路。安宗心里再一次竖了一根中指给这个老太婆， 这口气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公主了，也不想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。 他看了看前面，通道里还是看不到头，无限的黑暗像是一个巨大的怪兽盘踞在前面一般。通道到了这里，安宗感觉到一股非常重的水气， 这里肯定有地下水流过，过去我奶奶对我说，有地下水的地方是不适合葬人的，会聚集死者的怨气，不过我们找的是神殿，不可能有人的尸体葬在那里。但是如果是神的尸体呢？难道真的葬着河伯？那也太扯淡了吧，既然都成神了又怎么会死呢？过去看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小说，在书里说起天人五衰，也就是说神仙也会歇菜，这一点倒是符合了佛教的思想。佛教认为天道也是六道轮回之一，只不过是最高级的，所以也有轮回的含义。谈到这个层面就实在是太深刻了。 安宗身后跟着那个变脸过后的梦姬，他一直默默地念着什么口诀，但他说的语调和字都像是念外文一样，安宗是一个字也没有听懂过。这些声音都是通过他的肚子里传出来的，他的嘴一直紧闭着，仿佛他就是一个非常高超的赋语大师。安宗忍不住瞥他一眼，那樱桃小嘴还真是很好看的。只不过一想到这老太为了进入神殿，前前后后不知道害了多少无辜的人，能够设计建造这样阴毒的宫殿，这女人绝对配得上丧心病狂这四个字。六子和白毅跟在这老太身后，随时注意着后面的动静。此时六子呲牙说道， 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起雾了？ 安宗点了点头，也注意到这里的湿度越来越大，周围渐渐地弥漫起了一丝一丝雾状的东西，而温度居然没有先前那么冷了。他侧过脑袋问老太婆， 这屋里有没有毒啊？ 应该没有，要知道我只是初步的设计者，也就是说我死后这座神殿还在造，现在我们走的这段路，我过去只是设计了三尸过阴阵起雾，应该没有涉及到水遁这一术法。 他看了看白毅，白毅嗅了嗅四周围，皱着眉头说， 应该没有剧毒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气温居然明显升高了。对了，我们不是带了防毒面具吗？ 留在曹阳的包里了。说到这点，我们又损失了一大包的资源，这情况很不妙啊。 武器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这点白少爷要比我了解许多，吃的在我这里，你们不用怕饿死。 到了这里的确已经不是物理攻击可以称霸的地方了，问题是还有像敖鹰这样的怪兽，如果手里没有家伙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。梦姬看出安宗的顾虑，塞给他一把猎枪手， 这给你用，别畏首畏尾的，你们现在没有退路，小伙子勇敢点。 安宗掂了掂枪，然后一只手拿着火把，无语地摇了摇头。他举着枪一步一步走进雾气之中，这里比四周的气温要低很多，可以明显感觉到潮湿，有点像是没开热水器的澡堂子，即便如此也觉得比前面要暖和一些。四周听得见流水声，但是却看不见有水，他怀疑是地下水什么的。白毅一个箭步跟上来，他打开手电举着走在安宗边上说， 小心点，这里不对劲儿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因为雾太大，白毅一只手干脆拉住他的胳膊， 然后不动声色地靠了过来，悄悄对他说， 如果这个老太婆张开嘴的时候你千万别面对着她，还记得我前面和你说的吗？往西走。 安宗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 你别管了，我知道你很气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老太婆太难缠了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我们几个估计都被她害死了，她还有曹阳做后补。其实到最后她还是想要曹阳进入正殿，如果是你，她没有办法控制。 那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你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别告诉我你也是一个老不死的。 白毅躲闪着他的视线，拿着狼眼到处照着说， 我身份证你见过，再过几个月是我27岁生日，总之现在没事少说话。这个老太婆跟着我们绝对没想过让我们活着离开，我再给你们争取最后的机会，你就别再多问了。如果这次我出不去，你去找月灵，她那里有我留下的东西，那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要搏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了。 安宗看着白毅一脸这次他铁定是出不去了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打退堂鼓的冲动。